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家谦。 我们听过甚至可能遇过很多没办法解释的事情。怪异这个节目就是为你搜罗及分享发生在你周围的奇异怪事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这个怪异事件发生在很多年前，是不是真人真事已经没办法证实？灰儿女巫事件。这个传闻发生在公元1800年代美国一个农村的故事，也都曾经写成不同版本的小说，甚至翻拍成电影。在公元1800年初期，一个名为 John Bell 的大地主带着一家大小搬到美国田纳西州红河一个农村，他卖了这个农村大部分的地，成为这个农村的大地主。在这里住了几年之后，有一天 John 一个人巡视农地的时候，感觉到其中一块农地附近的树林里传出怪声。 John 很好奇的就向着树林方向走过去，突然间有一只动物在草堆跳出来向着 John 冲过来。 John 看到这只动物竟然是一只兔仔头猎狗身的怪物，见到这只怪物就快冲到自己身前面，John 就立即举起手中的猎枪对着这只怪物开枪。两声枪声之后， John 听到一阵怪声，只怪物就倒在地下了。 John 跑上前想看清楚这只怪物的时候，怎知只怪物已经离奇消失了。 John 以为怪物应该是受伤逃走了，但是地下一些受伤的血迹都没有。虽然觉得很奇怪，但 John 都没有继续去找这只怪物的踪迹。谁知过了几日，当 John 带着两个仔去打猎的时候，在另一个树林发现一只非常奇怪的鹰，怪鹰，但是除了个鹰头，身体和对翼非常奇怪，一点都不像是一只鹰。 John 向着只怪鹰开了一枪，眼见只怪鹰在树上跌了下来，但是当三人来到树底的时候，竟然见不到那只怪鹰。而怪事就开始发生在 John 一家人身上。每晚半夜的时候，屋外都会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但是当 John 出去看的时候，声音就会停止，连续很多晚都是这样，搞到 John 一家人根本没办法睡觉。不知过了多少晚，怪事就由屋外转入屋内。 John 的家人听到很多很奇怪的声音在屋企不同的角落传出来，甚至他们睡紧觉的时候，枕头和被铺都会无故被扯下。而 John 每晚更会听到一把老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哼紧不知名的歌曲。更恐怖的事发生在 John 的细女 Bessie 身上。一晚深夜，Bessie 突然间被某种力量拖拉落床，然后被扯住头发吊在半空，甚至面部被殴打至红肿。 John 一家人被这个情景吓到不知所措。 Bessie 的两个哥哥尝试想拉 Bessie 下来，但感觉就好像被道墙封住一样，完全行不到去 Bessie 身边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Bessie 才跌跌回落床，但是就神志不清，口中不停讲一些听不明的说话。大家最后只是听到一句，我好快就会再回来。之后 Bessie 就昏迷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 John 立刻找他的牧师朋友 James 过来帮忙驱走恶灵。James 知道之后，就带着太太住在最猛的房里面。当晚 James 就不停被骚扰。当时 James 拿起圣经大声呼喝，以上帝之名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经过 James 大声呼喝之后，整间屋即时安静了下来，仿佛回复平静。当晚大家终于安心瞓到天光。 James 以为已经成功驱走恶灵了，他拿起圣经向 John 表明自己已经将恶灵驱走，谁知恐怖的事情就发生在 James 的身上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转头告诉你知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拉拉徐佳莹。